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反洗钱及反对向恐怖提供资金国家调停委员会发言人谈话。6月1号，美国财政部公布正式把我国指定为主要洗钱忧虑国家，并制定特别措施规定，以使我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上更加孤立。我国强烈谴责和反对美国把我国指定为主要洗钱忧虑国家的行动，并认为这是侵害我国主权和生存权的又一个无法不法的犯罪行为。美国的这一指定百姓隐藏着一个阴险的目的，就是美国意识到极不妥当的联合国制裁决议都未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就要粗暴地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炮制单独制裁和追加制裁来弥补联合国制裁决议的漏洞，对我国实施全面的封锁。美国提倡什么要履行制裁，还急口声称周边国家要对我国加大施压力度，但我们就把那些胡言乱语都当作耳旁风。美国给我国贴上核扩散国家、人权蹂躏国家等种种标签，甚至企图给我们戴上洗钱国家的帽子，这不过是一种惯技而已，因此我们毫不惊讶。在国际反洗钱及反对向恐怖提供资金方面，我国和国际金融监督组织的合作发展良好，与此相反，美国演出这种逼比把戏，对此一挪，世界要放明白并提高警惕。我国从反洗钱及反对向恐怖提供资金的一贯立场出发，为防止洗钱而建立符合于国际基准的金融监督局和金融信息局等，树立井然有序的国家级体系，还通过了反洗钱及反对向恐怖提供资金法，而且加入旨在遏制对恐怖提供财政支援的国际协约等，坚持同国际组织进行密切的合作。如果美国认为这次指定百姓能帮他们实现其居心不良的政治目的，那就是大错特错。尽管美国百般企图，但不能阻挡我国依靠千方百计巩固的军事力量，发挥不屈的自立自强精神，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主体105年2016年6月4日，于平壤。